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晚上，萧景琰仍然穿白，还在先帝笑中。银龙刺绣在暗中带着微微的光，灯笼光照见他面孔，仍然是记忆中山岚一般的眼，只是身上的气势重了许多，像是从漫长的寒冷中渐渐苏醒。见到严君玉，还是渐渐露出一个笑容来。云岚跟严君玉说话，大概知道他在生气，还欲言又止。昔日东宫女官也不懂情字，吞吞吐吐，找不到合适措辞。 其实陛下，他已经很久没笑过了。小言，你 为什么不笑呢？大概是太累了吧。像那晚在司红堂和自己聊起梅花时，那样的寒冬他也一个人经过很多次了。敖季走了，荣浩走，最后雨嫣然也送走了。他一个人度过了许多那样的时刻。自己在靖北只觉得肩上责任千斤重，而萧景琰却担负着整个天下。严君玉只觉得眼睛发热，但却没有迎上去，而是转过头去。他站在格子角的阴影里，看着湖面。随从都退下去，只留下灯笼。年轻的帝王走入阁中，沉默许久。总是来不及，总是有更重要的事，总是情势比人强，连一句话都来不及好好说。东宫最难的时候，他在永乾殿侍病，看着天上月光，想着要是能见小颜一面就好了，哪怕只是不说话看一眼就好。终于见到了，却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是安静地叫道：“ 小颜。” 站在阴影中的青年高了，也瘦了。靖北的甲重，披甲的时候也不觉得，卸了甲才觉得那样瘦。战事刚结束不久，他是新伤叠旧伤，整个人的身价已经长开了，挺拔得像一杆枪，腰上仍挂着佩刀，是像太宗晚年那样，经过了战事，从此兵刃不离身，枕下藏刀，刀气伤了惠贵妃的额角。文人惯会送圣，称之为枕下风，还写出江南一片天上月，不如长安枕下风这样的句子来。萧景琰从未去过边疆，只能从书卷上拼凑小颜的经历。都说天子富有四海，手握天下，但也许一辈子也未必能见一见自己的整个天下。萧景琰没有想到严君玉的回答，站在小格子里角落的青年像是对着称呼有些生疏了，又像是带着点负气的意思，闷声闷气的道：“ 我不是你要的那个小颜了。” 换了别人大概是要退却，但他毕竟是萧景琰，不但没退，反而向前一步，在严君玉反应过来前把他困在了格子的角落里。其实要跑也是跑得掉，千军万马都闯过来了，但年轻的将军却没有跑。他不再是东宫林中小兽一般的少年，更像是林中的一头漂亮的大鹿，受了一点伤不想走，但留下来又有点委屈。也许是萧景琰的眼神太温柔了，所以他也没有躲，任由萧景琰高举手中宫灯，用安静的眼神一寸寸检查自己的伤口。英挺而俊美的将军五官已经长开了，仍然是他的小颜，只是更漂亮，皮肤仍然是当年一样的白，只是左边的眉骨上多了一道骇人的伤口，斜斜划过整个眼睛，看得出是新伤，因为伤口有些地方还是深红色的。这不是普通的刀或剑的伤口，是西戎的弯刀，带着新月般弧度，无可挽回地留在他左边脸颊上，划过眼睑，连颧骨也遭受波及，像是道观中完美的神将石像上被砸出一道裂痕，光是看着都觉得心惊。这道痕显之又显， 再重一点，这只眼睛就没了，甚至连命也留不住。荣浩永远不会知道赫连回军时那一句话的重量，生死关头他是留了手的，留一个全虚全伪的小颜给他的荣大人。萧景琰许久没说话，年轻的皇帝山岚般眼睛仿佛冻结了，他只是伸出手来，用指尖轻轻触摸着那伤痕。他的动作很轻，像是怕碰伤自己一般。 很痛吧？ 严君玉听见他轻声问。真没出息，明明多少生死关头都过来了，比这更痛的也过来了，却因他的一句话眼睛就发酸了，像父亲当年第一次戍边回来怎么也不肯给娘亲看伤疤，又像是舅舅家逢人讲的那个笑话，惯坏了的小表弟有次爬树从树上摔下来，本来好好的，结果一看见他从旁边一过，就立刻开始嚎啕大哭了。但严君玉知道，他问的是当初受伤的那一刻，幽州最后的一场战争，也是最危险的那一场，鲜血糊满面部，整只眼睛都看不见了。严君玉有一瞬间以为自己要瞎了，无法无天如他，那一刻也是害怕的。 其实也不怎么痛。 严君玉听见自己的声音呆呆地说，总是这样，遇上萧景琰就变得这样呆，在边疆见过的大世面，到了他面前就成了小玩意儿。刚刚被奶奶摸着头也没有这样的委屈，现在仿佛又变回了东宫的那个小颜，只要他安慰。萧景琰闻言却不信，山岚般眼睛里还是那样温柔，又带着点悲伤的神色。就在严君玉以为这就算了的时候，他忽然凑过来，轻轻吻了一下那个伤口。这是极轻的一个吻，像蝴蝶落在花蕊上，这样真而重之，仿佛他的小颜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，碰一碰都要坏的，只敢这样小心翼翼地亲吻。严君玉整个人都因为这一吻傻了，听见他说， 没有别的少年，只有小颜，不管小颜信不信，不管小颜变成什么样，我身边心里都只有一个小颜。 信你才有鬼，沐风居就摆在身边，当我是瞎子吗？ 严君玉在心里腹诽着。也是状元郎太呆，接待时看严君玉的样子，难免让严君玉想起叶良宇进宫时的自己。他当然知道萧景琰不会动心，但穆凤居那副想要一探究竟又十分疑惑的样子，显然是对眼前这位上了心的。况且江南确实出美人，比荣浩也差不了多少。严君玉想找一个风轻云淡的话头，想了想又道， 我看你也过得挺好的，状元郎都选出来了。 萧景琰顿时笑了起来，怪不得云岚对他很久没开心了这件事耿耿于怀，武英殿群臣不敢轻易窥视的天恒帝笑起来其实这样好看，如同云破月出，连这一方小格子都一起亮了起来。 小颜一回来，京城的醋都要涨价了。 还是旧笑话，让人好气又好笑。严将军可不含糊，当时就给了他一拳。萧景琰只是笑着揽住他的腰，然后抱住了他。 傻子。 严君玉听见他轻声说道，其实严君玉知道他也一样傻，情总是让人怯。 我的小颜就是世上最好的，是不是少年，有没有伤疤，有什么要紧呢？我只要我的小颜。 夜风中拥抱着严君玉的叫萧云的天子说着最好的情话。 不会再有别的少年了，我这一生全部的机会和所有的时光都给小颜，不管小颜喜不喜欢，都是你。 这不是什么皆大欢喜的相见，也没有那么多欢呼雀跃的情绪，他们都是从生死关头走过来，严君玉知道，但此刻自己只是想点燃他，温暖他，让他眼中露出笑意来， 拥抱他，亲吻他，叫他早已被许多人忘掉的名字。他在深渊中沉沦得太久，连笑容也淡了，光是想到这一点就觉得让人心碎。但严俊玉知道他无需多余的安慰，只要自己像以前一样，呆也好，窝里横也好，吃醋也好，只要做他的小严，只要陪在他身边，他就会开心。他是萧云，他只要他的小严，他说过的，自己从来信的。夜风习习，玉壶里荷花正开，远处传来宴席上的丝竹声。在这样的夜色，人能和喜欢的人拥抱是世上最惬意的事。而打过了无数场仗，受了许多伤的，穿越了千里万里终于回来的严将军，也终于可以靠在喜欢的人肩膀上安静地休息一晚。直到第二天，严君玉才知道从太和殿到夜宴的那段时间萧景琰去干嘛了。夜宴之后紧跟着就是朝日，严君玉在边疆早起惯了，但早也早不过萧景琰，年轻的帝王卯时就起了床。严君玉虽然没有睡醒，却警觉萧景琰一动他就迷迷糊糊醒了。寝宫里烛火昏暗，罗帐低垂，供着冰，所以焚的梦田香里还带着丝丝凉意。严君玉翻了个身，萧景琰已经穿好朝服了，明黄龙袍在暗中也带着光华，克丝的手感十分熟悉，腰间束着革带，他向来是肩宽腰窄，骑射皆精，身形修长又柔韧结实，所以抱起来手感很好。严君玉闭着眼睛爬起来，懒洋洋抱住萧景琰的腰。 小严醒了， 他笑笑摸摸严君玉的头，一扇关衬的鬓发墨黑，眼睛星辰一般。严将军仍在犯困，眼睛也睁不开。 你要去上朝吗？ 小严刚睡醒的时候声音总是带着点气哄哄的，是严老夫人惯坏了的小侯爷。不过小侯爷如今也长大了，成了大将军，所以这样迷迷糊糊的时候尤其难得。京中也用叠屑玉带，上面系着玉佩金蝉，更加衬得腰又窄又漂亮。严君玉也是第一次这样摸到皇帝的朝服，玩着他革带上的金驼尾，像是又要睡着了。萧景琰幼时随老叶相读书，读到那些为美色荒废了朝政的君王，总觉得是滑天下之大稽，怎么会有这样轻重不分的人呢？但现在明白，原来天子也不过凡人，当那个人抱着你的时候，整颗心都软了下来，连上朝也需要毅力。他摸了摸严君玉的头，笑着念道： 无端嫁得金龟婿，辜负相亲是早朝。 还好小严将军已经又睡着了，不然听到这句诗，非给他两拳不可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